What's very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听到这样的一段音乐，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位作曲家不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因为他的作品我熟悉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耳边这一段却非常非常的熟悉，这就是波斯市场。当然了，今天永恒的魅力主角就是他的作曲者凯特尔比，这位英国的作曲家。耳边听到的波斯市场是凯特尔比在1920年所写的他的很多的管弦乐小品当中最著名的一首。他描绘的呢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公主，在侍从的簇拥下，经过了波斯集市的所见所闻。透过音乐形象的表现，波斯集市那种喧哗、五彩缤纷的景象也是被生动的呈现出来。在这里，春风般柔美的旋律代表的是公主温顺优雅的仪态， 由弱变强的三角铃声，代表的是载着商人的骆驼由远而近的单调的脚步和随风飘荡的驼铃，非常嘹亮的男声合唱，还有令人亢奋的进行曲风格，更是令人想到了众人列队走到集市的时候那种平稳庄重的行进步态。当然了，集市当中还有很俏皮的，比如说像魔术师的主题啊，还有流畅活泼的玩蛇艺人的主题，都是被鲜明地表达出来。最妙的就是曲尾，公主整装准备回宫时，响亮的音乐突然结束，也是对比强烈的静止来表示集市的结束。像这样的一段曲子，很多人说算是管弦乐作品，属于通俗的管弦乐曲吧。 在1875年8月9日生于英国伯明翰的凯特尔比，11岁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写过他的钢琴奏鸣曲，这是让爱德华·埃尔加赞赏的这部奏鸣曲。在进入了伦敦的音乐学院以后，开始展现过人的音乐天分。他能够在乐队里演奏多种乐器，尤其是东方的乐曲对他的启发最大，这后来呢也成为了他的标志。凯特尔比甚至曾经在当时的音乐奖学金上超过我们熟悉的古斯塔夫霍尔斯特，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是使用假名来发表的。凯特尔比在一家伦敦的剧院担任指挥以后，就开始大量创作，不久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作曲家，创作的很多轻松而普及的音乐，这些音乐呢也是被作为无声电影的伴奏或者是舞蹈的伴奏。他的成功使得他能够放弃剧院的工作，专心的作曲。此刻我们已经聆听到了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修道院花园》。今天《有朋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英国作曲家凯特尔比的音乐，也更走进这位我们并不太熟悉的音乐家。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听着耳边音乐的特色，你会觉得这里面会出现的是哪个国家的元素呢？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在说今天永恒的魅力来聆听的是英国作曲家凯特尔比特的音乐，另外呢解他的人生，上半时段已经有所透露，就是他非常喜欢东方元素，耳边这一段被称作中国寺院花园，所以你可能会一下子和我一起从音乐当中体会到寺庙所特有的诵读经文的合唱吧。下面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就从凯特尔比特的《中国寺院花园》这部作品开始吧。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 凯特尔比他的音乐经常会被放作无声电影或者是舞蹈当作背景音乐，那我们现在听来的确如此，有着沙龙感的音乐，在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波斯市场。但是今天我们听来是不是每一段其实都非常的美妙呢？耳边所聆听到的这一段叫做月光，也是这个系列作品当中又一部旋律优美、配器传统、古典韵味浓厚的乐曲。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凯特尔比他的管弦乐作品。关于凯特尔比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他是英国首名百万富翁作曲家，不过呢这个说法是没有证明过。1929年按照他作品演奏的次数的列表，也是把他列为了英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晚年呢是在英国度假胜地怀特岛，在那里度过的， 一边写作一边玩他最喜欢的台球，在1959年家中去世，享年84岁。可以看得出一生很满满的度过的。而且呢，他之前在皇家音乐会上也演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国王也到场了，但是呢来晚了，是乔治五世没有听到开始的曲子，所以凯特尔比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重复了这首曲子演奏给国王听，耳边我们所听到的心灵的圣殿。如果说前面几段乐曲很多都是对于景物的描绘，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像曲子的名字一样，是心灵深处的一块神圣的净土。 Thank you.